离谱的假古董和没有文化的游客。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文物多。文物多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来供不孝子孙来糟蹋和挥霍，于是可以拿出去卖钱的由走私贩子倒腾出去卖，拿不走的就圈起来收门票，尽量榨油，哪管古迹是否承受得了。如果没有人来，就放任不管，一任其房倒屋塌。有意思的是，糟蹋文物的人却热衷于造假古董，可以搬得走的由文物贩子来造，而搬不走的则由政府来包办。早一点的有唐城、宋城，近一点的有各种中华始祖、皇帝、炎帝、神农、女娲，甚至连蚩尤也算，一个个雕像塑起来，一幢幢庙宇立起来，一座座祭台垒起来，而且东也有西也有，一个祖宗分几下，都说自己地方的祖宗才是真祖宗。建议各地官员在建庙修坛的时候，跟王麻子剪刀铺的竞争一样，挂针或者针针的前缀。不过比较起来，最离谱的造假当属安徽宁国市意欲修建宁国府，据说人家仗着自己是宁国，要打造《红楼梦》的宁国府品牌。建唐城、宋城，毕竟人家当年扩过，差不多就在那个方圆，过去有过这个城，虽然建的跟古代差得很远，怎么说还有影儿。满地冒出来的祖宗庙、祖宗坛，或多或少也都有点史料的依据，虽说有的依据过于牵强，但不管怎么说，毕竟可以算它有据可查。可是宁国府算什么呢？谁不知道《红楼梦》本是小说，贾雨村言贾府本是贾府，当不得真，就算找作者创作的原型，也只能在北京和南京，怎么也轮不到安徽的宁国。当初北京建大观园就已经贻笑大方，安徽建宁国府简直是张飞打岳飞，哪儿对哪儿啊。看目前的情形，此方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估计用不了太长的功夫，假古董将会磅礴于神州大地，各种见于小说、戏剧、传说或者史籍的古代钢筋水泥的古建筑将会到处都是。各个电视台选秀选出来的金陵十二钗以及西施、莺莺、红佛女，连带着潘金莲和孙二娘，点缀于其间，搔首弄姿，真是好看煞人。不过一件明明很可笑的事，却有人前赴后继的做，笑骂任你笑骂，其中必有道理。换言之，兴事者必有好处，但凡这种事情大多属于旅游开发，政府热衷，商家参与，如果全然无利可图，估计持续不了如此长的时间，更不会愈演愈烈。这里面除了我们的领导比较好名、高度喜欢附庸风雅的因素外，假古董可以带来真利益，才是兴建假古董的真正动机。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旅游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就是不喜欢看真古董，在他们看来，那些东西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他们就是喜欢这些假古董，造的越是金碧辉煌越是喜欢，只要建造者能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目来，把这个名头安在一堆钢筋水泥头上，再配上些俊男美女点缀其间，差不多就会由人如知。前面提到的唐城、宋城、大观园去的游客都不少。山西的朋友 曾经拉我去过绵山，据说那里是被煤老板承包下来，原来破烂的旧东西被扫荡了，带之以豪华巍峨的假古董。每个景点都有从春秋到唐朝的大名头，结果那个地方成了附近几个省的度假胜地，每日里游人多的就跟赶集似的。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口袋里有几个钱，一门心思想出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些人肚子里却只有鱼肉，没有文化。我们拥有缺乏基本文化素养的几代人，甚至很多上过大学的人连基本的文史常识都没有，出去玩也就是起哄，一任导游胡扯，再不就是找地方打牌。前阶段中国游客出国出丑的事儿曝光了不少，其实在国内游也是如此，丢人丢的一样大，只不过外国人看不见罢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那些口袋有钱肚皮里有鱼肉但脑子里空空如也的人来说，宁国府这样的假古董倒是也般配，只是建造者要留点神，防备哪一天冒出来个假带化的几世孙跟你要产权。从公厕的修建到大粪主义，中国古代对于人的排泄问题其实很看重，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村的人一粪一粒都浪费不得，要肥自家的田，因此无论用马桶也罢厕所也罢，总而言之排泄物最后都要沤了肥田，而且肥水不落外人田。如果出门来不及回家方便，粪便掉在别人家地里，无论如何都会有点懊悔，特别敬业的往往会找个家事捧回来，没有家事用手也是有的。南方大一点的集镇也有人建公厕，这种公厕跟公益无关，属于私人的盈利事业，用来专门收集赶集人的粪便然后卖给农民。当然对于赶集的农民一般都指望不上，但是对于那些走街串巷的艺人、手艺人和商人却也是个便利。一些做商在买卖商品之余卖点白捡的粪便也是小补。真正的城里人方便大抵只能靠马桶或者粪桶，从皇帝到平民一概如此。每天早上由自家的女人或者仆人，皇宫里就是太监，抬出去交给专门收集粪便的人或者上门收粪的农民。在南方这些粪便很是能卖几个钱，越是有钱人的粪便就越是值钱，因为油水大，肥田效果好。如果上了街而且盘桓的时间比较长，赶上内急那就只好随地方便。北方耕作粗放，对粪便的珍视远不及江南，因此即使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市民们也只好奉行随地大小便主义。有时候赶上收粪的人过去了，抬粪的女人也只好将粪便当街一泼。据说17世纪的巴黎也是如此，从街上走可千万别挨着楼房墙根，说不定哪个窗户一开，一盆粪便就洒将下来淋上一头。这种污秽和人们随地方便没有人及时收集的废物堆在一起，于是街角墙根到处都是黄金塔和水地图。整个北京城只有一条下水沟，三年才疏浚一次，正好赶上举子进京赶考，于是有民谚道：“臭沟开，举子来。”举子一来，全城上下都臭烘烘的。 臭烘烘闻味儿其实倒是小事，走路是大事。那时候很少有石板路，旱天尚可，不过夹杂点味道的尘土而已。下起雨来，黄泥和粪便充分混合，稀里光汤，粪蒸尿熏，路上行人如果没有骡车代步的话，那可真的欲断魂了。局面的变化发生在庚子之后，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分区占领的鬼子们很快就发现，最头痛的事情不是义和团残余分子的骚扰，而是城市卫生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战争时期城外的农民不敢进城收粪，分外严重，害得杨兵直闹病。于是态度好一点的占领者建公厕，当然是让北京市民自己出钱安路灯，组织保安队维持秩序，其实主要是看着别让人随地大小便。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巡捕，来自印度的红头阿三也主要干这个买卖，态度不好的比如德国人，既不安路灯也不修公厕，却派人暗中巡逻，只要听到有人放水，巡声啪的就是一枪。不管怎的，反正从此以后北京有了公厕，也有了维持市政卫生的公务人员，随地大小便者渐渐减少，讲究文明的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满地的黄金塔和尿渍。冯玉祥是秋八出身，秋八的传统一向是走到哪儿拉到哪儿，但是冯玉祥当了军官之后，不仅不许士兵随处方便，而且重视修建厕所，还特别给自己修一个自己专用的厕所，严禁别人用。别的方面可以跟士兵同甘苦，但方便的时候必须进入自家专用的厕所。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至少在北京这种地方，中国人让洋人看不顺眼的东西，货主已经从下面的口转移到了上面的口，变成随地吐痰了。随地大小便主义萎缩了，但有人居然提出要提倡大粪主义来。这个主义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上一个人的主张。他写了一本薄的只有十页的小册子，名字就叫《大粪主义》。此人名叫聂云台，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名的资本家之一。二十年代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与阿德哥齐名，当年的上海三教九流都知道他。聂老板的大粪主义，据他自己说是这样的，在中国民间，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粪灌解，这法子现在没有人用了，但在过去非常常见，而国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样可以用大粪来解。按他的说法，现在的人有四种毒，一是骄慢，二是讲体面，三是骄懒，四是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浇大粪的方法很简单，从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联系公厕和大粪。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大街上挑粪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人。而政坛上则要求从国家元首到各县的长官，每天早上必须到指定的地点亲自刷洗厕所，而且必须刷洗干净。如果担心长官的安全，可以派卫兵四周警卫，长官一边刷洗，还配一个演讲员在旁演讲其意义。估计这演讲之人得配一本大粪主义。虽说善于经商的聂老板谈起中国的毛病来，就像大粪一样，有点简单。 但是想起当年我们的大学者也还有提倡五鬼乱华和好政府主义的，也就释然了。可惜大粪主义自打提出之后到今天为止，好像只有文革期间让老师和当官中的走资派去打扫厕所，这属于惩罚，跟聂老板的意思正好相反，组织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记得老师说过，大粪再臭也是香的，你的思想才真正的臭。改造好与不好的标志是看一个人敢不敢用手抓粪，在形式上激进之，但暴力味道太浓，失了聂老板的原意。除此而外，一直都没有人实行过，尤其是当官的没有人实行，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人实行。其实，这种主义对治疗我们某些贵人和官人的毛病还是有点用的。正在肆虐着的两种恶俗，学生从家乡回来讲笔触乡下结婚时的种种民俗，实在骇人听闻。新郎新娘、伴娘和新郎父母都被闹得半死，新郎新娘被逼当众自己做各种猥亵的动作，或者被人做各种猥亵动作，新郎的父母被涂面、画王八、戴高帽，伴娘更惨，加之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恶作剧、花样翻新，甚至直接的猥亵和调戏。联想到前些时候几次伴娘被剥光衣服的报道，感觉到现今所谓的结婚民俗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恶俗，事实上不仅伤风败俗，而且涉嫌违法犯罪。不错，传统中国的结婚风俗的确是有点闹，越是下层的婚俗，闹的成分就越重。即便汉人这种讲究礼仪的民族，出民群婚时代的某种涉及性的文化因素，也不可避免的会遗存在后来的婚俗仪式上。婚礼上的闹房和厅房，所谓结婚三天没大小，事实上就是这种东西。不过尽管传统婚俗有点闹，但毕竟有限度，礼教还在起作用，人们还要顾及自己的身份，一直都有大小的生活，很难会突然变得没大没小。闹房厅房固然戏谑调笑，但断不至于变成对新娘的调戏。但是眼下闹房婚俗已经经过无数人的创造性发挥，不仅名目繁多，程度加剧，事实上已经演变成一些无聊加无赖者借人家结婚的由头开油调戏甚至猥亵的一个机会，越闹越不像话，成为侮辱左见人的一种闹剧。被左见者之所以听任被左见，不做任何反抗，关键是这种所谓婚俗闹剧背后有所谓的婚俗禁忌，意思是如果被左见者一方不能忍受，这个婚姻就会有诸多不祥。自然面对终身大事，当事人怎么敢冒这个风险，无论当事人的父母还是新婚夫妇两个都担心，如果自己受不了而坏了规矩，今后婚姻出了问题就会全部怪到自家头上，因此即使再难受也得忍着。再者闹的都是熟人，乡里乡亲的，风俗如此，如果不让人闹等于不给人家面子，因此得罪人怕人日后嚼舌头，做人不起，即坏了熟人之间的某种规矩，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事实上即便人们认可传统婚俗里的禁忌，现在流行的越来越花样翻新的婚俗闹剧，绝大多数内容都是街巷的闲人自己发展出来的，种种左见人的花样跟当年婚俗里包含的禁忌早就没有了干系。